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当众人因为沈乔的到来气氛微妙之时，突然玄都山弟子来报，合欢宗和突厥人来了。众人闻之色变，长老连善说道： 前阵子突厥人就曾上山来，说希望玄都山与突厥结为盟友，被玉长教，被玉师弟一口回绝。想来他们并不甘心，此番又联合合欢宗的人，想趁着我们掌教人选未定，上山来找麻烦了。 突厥没能入主中原，他们与玄都山之间还隔了个周朝，想要直接控制玄都山是不成了，恐怕也只有与合欢宗合作了。 那以沈师弟所言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 柳师兄不必慌张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便是了。 沈乔说的如此， 这人数众多，他们已经杀上山来，摆明来者不善。我们若龟缩于此，反倒令外面弟子遭殃。此时自当拿出担当，出面迎敌才是。 我们人岂能贪生怕死？ 兄弟， 走 走。 谭元春的提议，众人自然没有意见。方才如何争执，那毕竟是玄都山内部事务，此时既然有外敌侵犯，那自然应该一致对外。沈乔也无意在这种细节上一较长短，便跟在其他人后面走了出去。此时对方一行人浩浩荡荡，也正好上的山来，与迎出三清殿外的谭元春等人打了个照面。打头的萧瑟朗声笑道： 何劳玄都山诸位长老相迎，实在太客气了。 哼，你们打伤本门弟子，闯上山来，还敢大言不惭？ 刘月性烈如火，当即便抽剑出鞘，意欲上前与人大打一场。萧瑟却后退半步，将扇子往前一挡： 你武功平平，非我师尊对手，何必急着上前自取其辱？听说玄都山玉掌教因故失踪，贵派群龙无首，如今看来却是真的了，否则如何会这般乱糟糟？ 我派内务，不劳烦各位插手。今日玄都山也谢绝访客，诸位不请自来，忒没教养了。 阁下看着眼生，不知又是哪位长老？ 谭元春。 听说齐凤阁齐真人座下有个大弟子，虽然入师门早，却并不出众。当年齐凤阁临终选一波传人的时候，直接跳过了大徒弟，选择了身为二徒弟的沈乔。可是如此， 萧瑟明明也瞧见沈乔在场了，却故意出言挑拨。但沈乔的注意力没在萧瑟身上，他看的是桑景行还有段文央。这次上山来的人不少，可比起那天事件大会，合欢宗来的人还是少了些。沈乔注意到袁秀秀不在其中，还有几个合欢宗弟子的面孔也消失了。沈乔未必叫得出他们的名字，却有些印象。白荣在沈乔视线扫过去的时候，还朝他眨眨眼笑了一下。沈乔不自在地移开目光。 合欢宗无论男女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最喜欢像沈道长你这样元阳充沛的男子了，你可千万把持住啊。 我看白荣也还好。 边言梅的话让沈乔哭笑不得，更不要说他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边言梅不知就里，还真怕他着了道，提点道： 沈道长别看他生的一副纯情模样，实则不知与多少男子双修过了，据说连骑师桑景行都曾是他的入幕之宾。 人生在世上，谁不愿肆意妄为，不过都是有种种不得已罢了。再凶狠的人，只要有一点善，我也不想因其恶否其善。 早知道沈乔为人厚道，没成想连白荣这样的人他也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。哎，你这样心软，难怪被师尊吃得死死。 与沈乔而言，他始终记得自己在绝境之处白荣的种种留情提点，虽说对方没有雪中送炭，可在能够落井下石甚至为门派立功的时候，他也并未穷追猛打。 单就这一点，沈乔觉得自己就应该记住这份人情。边沈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，那头玄都山众人与合欢宗已到了一言不合剑拔弩张的地步，只因与合欢宗一道上山来的人还有段文央和另外几个面生的突厥人，玄都山这边又少了个主事者，一时间显得人心零散，大家有所顾忌，觉得己方胜算不大，是以没有先动手。对方显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，段文央似笑非笑， 听说今日贵派要选掌教，我们上来看个热闹，然而贵派人心不齐，恐怕很难定出个结果呀，不如让我们来帮忙裁决一番如何？ 玄都山内事不劳外人做主，还请诸位速速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他们一路上来不知伤了我们多少弟子，岂可这样轻易放过？ 不肯轻易放过，你待怎样？ 自然是留下性命再走。 这句话不是在场任何一个人说出来的，声音阴哑，虽然用尽力气，音量也并不大，若非在场之人俱是身怀武功，只怕还听不见。众人循声望去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却见一人自三清殿后蹒跚走来，步履沉重，似乎身有内伤，腿也受了伤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，衣裳上斑斑血迹，脸上也多有伤痕，看着狼狈不堪，但玄都山众人没有一个会认不出他。 于掌教， 那是于掌教回来了。于掌教 如此出手，这么回事啊？ 听说于掌教前些日子神秘失踪，看来传言并不属实啊。 我没有死，想必你们很是失望吧。 这与我何干？听说你一死，你们玄都山就为了一个掌教之位争来争去，玉掌教应该怀疑你的师兄弟才是啊。 玉师弟啊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赶紧先去包扎歇息一下吧。 是我错了。 怎么会突然？什么你错了？ 何意啊？这么说， 我一心想为玄都山谋千秋万世基业，觉得前几代祖师过于固步自封，不肯睁开眼瞧一瞧外头的世界，所以费尽心思算计沈师兄与突厥合作，满以为在我的带领下，玄都山将能重新奠定天下第一道门的位置，没想到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与突厥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，我不肯当他们的傀儡，将玄都山拱手让出，他们便要对我下毒手，将我赶下掌教之位，另扶持一人当他们的傀儡掌教，借此谋夺玄都山数百年的基业。 这么说你的失踪与突厥人有关？ 那天我半夜闭关，有人模仿沈师兄的字迹送来信鸽，说在后山小院等我，谁知等我过去之后就遭遇三名神秘人的袭击，他们全部蒙着脸面，身穿黑衣，武功高强，我不敌，被打成重伤，落下万丈悬崖，却因被树枝挡住侥幸不死，今日得以重返人间，想来是上天怜悯，让我回来指证凶手的。 你的意思是有人冒充沈师弟给你传信？ 那三名神秘人又是谁啊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从头到尾没能露出面目，不过我知道一定不会是二师兄。 有人模仿我的字迹给你送信，你立马就相信了，这说明你心中有愧。 二师兄说的对，时至今日 我所作所为一无所成，却害得你，害得你受过那样的苦楚，是我对不住你。 道歉有用的话，杀人放火也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阁下言重了。 竟连一句师弟也不肯喊了吗？这也是我的报应。 于师弟啊，如今大敌当前，你的事能否稍缓片刻？ 不能，因为我之所以会遭到暗算，正与突厥人有关。段文央，前些日子我刚刚拒绝了你们的提议，不肯当突厥人的傀儡，紧接着我就遭到了暗算。若说这其中没有你们的手脚，傻子都不会相信。 哎，玉掌教不要随便冤枉人，我又不是你们玄都山的人，哪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这里？怎么说也得打伤几个弟子才成吧。 若有玄都山奸细里应外合，自然能瞒天过海。 什么？这怎么不可能吧？ 对呀， 这怎么可能啊？ 奸细怎么回事啊？ 沈师弟此言何意？ 是啊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 元英与我说过，突厥人对玉矮威逼利诱不成，便转而煽动其他人。突厥人告诉他，若他肯乖乖听话，便会扶他当上掌教。既然元英没有答应，对方必然会找上其他人。我想总会有人经不住诱惑而答应的吧。 不错，先是我遭到暗算，继而又是在掌教之位虚悬的情况下，你们就都上山来了。焉知不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可见今日之事早有预谋。 段文央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上山，自然不会是为了来和玄都山众人耍嘴皮子的。玉矮的出现本身是个意外，但这个意外的存在并不能影响什么，反倒是沈乔有些棘手。段文央心下意定，与桑景行相视一眼后笑道： 玉掌教既然这样说，我不当这个坏人，岂不辜负了你的信任？上！ 是！ 段文央略一挥手，身后几名突厥人得了命令，分头提刀扑向刘月、谭元春等人，将他们团团缠住。几名长老武功各有高低，但即使是像谭元春这样资质武功一般的，那也只是与齐凤阁其他弟子进行比较，绝非平庸的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。不过能够被段文央带上山的突厥人自然也不是什么一语之辈，当下双方你来我往，刀光剑影，煞是热闹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